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82章，这个是一种探铲的型号，墓室的位置一般呢都是十几米左右，因此到了一定的深度就需要换这种这样的活动铲了。这个铲的手柄是可以拆的，这个手柄的钢棍呢可以伸长到十几米，必要时候还可以拿来当金箍棒用。我即刻就从自己背包里面拿出了这个活动钢管，由于这个东西的分量是适中，所以我们一人就带了四节，我加上豆腐背包里面那些大概薄埋就有成八九米那么长，趁住豆腐掩护的这个机会，我就哩哩啦啦将这些东西组装起上来，跟住就好像剥枣子那样挥舞住那条钢棍狠狠地击打那个仰尸顶。做这一样嘢唔似睇起嚟咁简单轻松㗎喎。平时活动探铲都係向下用力嘅，所以就悭力，但係而家要向上怼。咁样呢一碌钢棍再加埋探铲嘅重量全部都压喺我嘅手臂上边，就好重下嘅。如果唔係我有一把嘅好力气，根本上就冇佢唔喐。探铲一击之下发出咗金铁交击嘅声音。仰尸顶被个探铲拍中咗，就开始揈起上嚟啦，连带住上边嘅锁链亦都开始叮叮当当咁样响。呢一下我同豆腐亦都死马当活马医，嗰、那个仰尸顶啊虽然不停咁揈，但系佢嘅外表啊好坚硬，又有啲铁链绑住，想要破坏佢，即使手里边有工具，亦都有好大嘅难度。我脑里边即刻转过几个念头，就有咗主意啦。我知道其实唔使去拍佢嘅，我哋只要用个探铲顶住仰尸顶嘅底部，撑开佢其中嘅一隻脚，咁向上一顶。呢、这个仰尸顶因为有三隻脚㗎嘛，我咁样一笃嘅话，佢即刻就向一边倾斜啦。里边嘅嘢亦都顺住仰尸顶嘅边缘就向外流。流出嚟嘅竟然係一啲红彤彤嘅液体。嗰啲液体係好黏稠下嘅，就好似煮糖葫芦里面嘅糖浆一样。呢啲液体有啲就跌落咗去轨道上边，有啲就滴咗喺个尸体上边。凡係俾呢一种液体接触到嘅嘢，即刻就冒起咗一阵嘅黑烟。轨道嘅石面上边亦都辣出咗一个大窿。而被液体淋到的粽子全部就好像遇到强硫酸咁，一直冒住烟就一直化成了一滩水。我一睇到咁即刻吓咗一跳，有一啲液体喺呢个时候已经顺住我手里面嘅钢管流落嚟，我不得不即刻收返个探铲，将前面嗰三节即刻射咗落嚟掟咗。咁样一嚟，嗰、那个仰尸顶由于冇我嘅力度顶，佢又恢复返平衡咯，只係好似伤咗元气咁，之前嘅嗰啲嘎嘎嘎嘎嘅声音就冇咗啦。周围嘅尸体喺呢个瞬间突然间就全部停止晒动作，软赖赖咁冧咗喺个地下上边，形成咗各种稀奇古怪嘅姿势。一切就係喺呢一瞬间全部都平静咗落嚟。我拧转头去睇一睇豆腐，佢身上都挂咗几道嘅彩，嘻嘻嘘嘘咁扯住粗气，眼光因为由于长时间嘅厮杀，已经带上咗一丝嘅空光。唔知道系唔系我嘅错觉，依一个顶恢复平静嘅时候，嗰一股从心脏坑下边涌起嘅恐惧感，竟然变得更加强。好似有啲咩嘢将要从里面捐出嚟咁。我一向就好相信自己嘅直觉嘅，因为我呢个直觉救过我好多次，亦都帮过我好多次。感觉上讲俾我听，虽然而家啲尸体停止咗攻击，但係接落嚟嘅 会有更加唔妥嘅事情发生。于是我即刻扯豆腐一下，我讲：喂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啲走啊！讲完，我即刻翻身上咗轨道。依个时候，轨道上边全部都系尸体，喺殉葬坑里边浸咗咁耐，我哋两个人嘅神经都已经麻木咗啦。上咗轨道之后，就向住前边啊狂奔，时不时就会踩扁一个头，或者会踩烂一个肚。我哋两个人都唔理咁多啦，发力狂奔十几步左右，终于就去到咗轨道嘅尽头。豆腐松咗一啖气，亦都冇开口。呢一下我哋真係太狼狈啦，一开口面上边刺住嘅嗰啲咁嘅烂肉液体就会顺住流入个嘴入边。豆腐从个背包嗰度扯咗件干净嘅 T 恤出嚟，我哋两个自然冇咩时间去换衫嘅，攞件 T 恤就当毛巾，三下五除二收拾一下自己块面先啦。豆腐呢个时候先开口讲：哇，嗰个咁嘅红衫女鬼究竟会唔会跟过嚟㗎？我拧咗拧头讲：唔确定，破坏咗嗰个养尸顶，我亦都唔知道会起啲咩变故。唉，唔好理呢啲啦，先离开呢度。我有一种好唔妥嘅感觉啊。呢一个时候喺我哋嘅前边有一道拱形嘅石门。呢一个石门已经俾人哋推开咗，露出咗一条可以行一个人进出嘅罅隙。石门嘅右边有一块闭翳孭住嘅石碑，上边密密麻麻咁写晒啲碑文。我仲边有心思去睇啲碑文啦，只系大致咁立咗一眼，上边似乎提到咗格格与公主嘅名。呢一个大约系一块记录公主生平嘅碑文，呢个对于我嚟讲啊，真系大有用处啦。既可以了解到呢一位公主，或者仲可以揾到佢同埋万妖妃、巨蚁王墓同埋鬼蛇之面之间嘅关系。本来打算直接我哋啊冲入去嘅，嚟到呢一度，我都不得不停下脚步，耐心咁睇一睇呢啲碑文啦。嗰一种恐惧感随住时间嘅推迟就越嚟越重，甚至连带住桃木珠嘅豆腐亦都感觉到啦。佢拧转头望咗一望殉葬坑，哑声咁同我讲：我成日觉得里边好似真係有啲乜嘢要出嚟咁，你有冇感觉到啊？佢嘅面色有啲发白，亦都唔知道系咪头先因为挂彩失血过多，或者系吓成咁样，所以我只能够安慰下佢咁嘅坤，佢讲边度有啲咩唔好嘅感觉啫？你啊真系太细胆啦！跟住我又用咗好快嘅速度，快速咁将石碑上面嘅碑文啊浏览咗一次，果然系有啲收获。根据碑文上边记载，这个格格尔是一位塔达的公主，明朝时期的塔达指的就是根据蒙古高原的北元政府，这个是一位亲和的公主，碑文上边记载了她的生平。这位公主比较可怜，生平没什么大事发生，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和亲，但是仲未得到封号就病逝咗，因此就被埋葬喺呢一个地方。除此之外，唯一值得注意嘅就係其中一段上边记载嘅内容，等人哋觉得就真係好似天方夜谭咁。喺上边写，据说呢一位格格尔公主美貌动人，但是唯一有一点是好得人惊的，就是他的头壳顶上边有一块凹咗落去圆形的窿。在现代我哋就称为颅骨闭合不良，或者是叫做脑骨发育不健全，但是在当时就被认为是邪恶的象征。蒙古族历来都信奉萨满教的，认为万物都有灵，崇拜多种的自然神灵， 譬如有鹰啊、狼啊之如此类。在上个世纪，蒙古都仲系保持住天葬嘅习俗，咁啊，即系将肉身融于自然界，系将佢攞嚟喂狼、喂鹰或者喂动物，将人融入自然循环嘅一部分。呢个系一种古人对于大自然、对于腾格里嘅崇拜。萨满认为万物有灵，而格格尔公主头顶的圆窿是天生开启的神灵通道，因此格格尔公主曾经就跟萨满就学习，据说她学的是一些非常邪恶的力量，这个和那个万妖妃又真的有些相似了。不过呢，啲古人好鍾意生安白造嘅，特别係对于啲女性亦都好唔宽容。关于话呢个格格尔公主识巫术嘅咁嘅传说究竟係真係假，就讲唔埋。格格尔公主离开咗蒙古就嚟到咗明朝，因为相传佢嘅邪恶，所以就唔被睇中。喺佢死之后，为了防止他的邪恶的鬼魂出来作祟，特登就将他的尸身远远地撞到来这一度。现在这一度古镇时就叫做潜龙山，相传在山入边有龙蛇搞神。没想到在修建墓室的过程当中，不经意居然就挖到了搞墓，搞圣恶祭首。为了避免这个蛟龙为祸，所以就特意设下了这个养尸局，用这些尸气来镇压住它。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背脊发晒汗，如果真的按照碑文上面记录的事情是真的，那这个养尸局的真正目的不是单纯为了防止盗墓贼，佢而系起一种镇压嘅作用。道父睇完亦都不由得大惊，佢讲：哇，咁唔通嗰个殉葬坑嘅最底下系一条蛟龙？佢估计系谂起咗道寿元喺嗰个镇墓兽上边留下嘅字，佢不由得讲：原来群鬼出巢，恶龙将出，是这样的一回事。哎呀，弊了，我们头先破坏了个养尸顶，那下边那条蛟龙会不会镇不住就？我到现在心里面都十五十六，拧转身看一看身后边一片尸气弥漫的死地，不由得讲，现在再讲都没什么用了，先离开这里先。如果真的有蛟龙，他都被困了几百年了，肚一定好饿了，一见到我们肯定就不会客气的。道父一听到猛咁点头讲：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变成是这个蛟龙的点心啊，我们都快点走啊。一路讲，我们一路即刻越过了个碑文，闪身就入了去这个石门入边。